北京环球度假区昨天宣布将于9月20号正式开园。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两家度假酒店、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将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届时，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需要凭门票进入，而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游客不需要购票就可以前往。入园客流量将根据疫情防控需要进行管理和调整。 北京环球度假区是世界第五个、亚洲第三个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环球影城项目。北京环球度假区开园时，游客可以畅游主题公园内七大主题景区，包括37个骑乘设施以及地标景点，欣赏度假区内24个娱乐演出，实现独特的沉浸式体验。 去哪儿数据显示，环球度假区公布正式开园日期半小时内，平台上中秋期间以北京为目的地的机票搜索量超过上周同期的11倍。中秋，北京将成为最火目的地。业内认为，随着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放，国内主题公园将进入全新阶段。 记者昨天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5万亿元，其中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22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4%，数值和占比都位列京津冀地区之首。上半年，区域间产业协作和创新联动不断增强，北京科技创新资源对天津、河北两地辐射带动作用明显。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悬挂临时标识，也就是橙色号牌的电动自行车3年过渡期将在10月31号期满，11月1号开始，这类车辆不得再上路行驶。 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表示，在本市骑行超标电动车违法上路，将被交管执法部门处以扣留车辆、罚款1000元的处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超标电动自行车整车质量大于55公斤，最高车速大于每小时25公里，电机功率超过400瓦，蓄电池标称电压超过48伏，超标电动自行车车主可采取以旧换新的方式购买新车。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秘书长李明强介绍， 门店数量849家，应该陆续在增加。每个门店对所有品牌的旧车都是接纳的，它根据旧车的残值进行估价，300到500基本上是个均价。具体的名单呢，可以通过协会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市民也可以通过本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处置超标电动自行车。市城管委固废处三级调研员吴润江说， 各区设置废旧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回收服务网点共有86个，回收价格呢是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市公安交管局通过网站发布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办理指南。市交管局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王艳飞说， 现场交验车辆，提供登记人的一个身份证明、整车出厂的合格证明，还有购买车的这个发票，符合登记条件的现场予以发放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和号牌。全市19家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申领注册登记，同时呢，我们还在全市178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通过销售登记发牌实现一站式办理。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过渡期后上道路行驶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将予以扣留车辆并处罚1000元罚款。 来自交管部门的消息，本市可以拍摄机动车斑马线不避让行人的探头再增加247个，涉及全市诸多交通干线。至此，本市在没有交警现场执法的情况下，通过电子眼就能处罚司机不礼让斑马线的路口增加到464个。交管部门表示，今年内这类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还会进一步增加。 明天起，北京等28个城市将推行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将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发放，推广应用城市的驾驶人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按照提示流程申领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适用于执法管理、公共服务等多个场景，和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国内方面，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有关情况。规划提出，到2025年，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城镇新增就业55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重点群体就业保持稳定。 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甚至沉迷网络游戏问题日益引发关注。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下发通知，进一步严格管理措施，坚决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 通知要求，所有网络游戏企业只能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天晚上8点到9点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其他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要求，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实名注册和登录的用户提供游戏服务。 昨天，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祝融号火星车驶上火星表面满100天。祝融号火星车在着陆点以南方向累计行驶了1064米。 昨天，国家航天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在京举办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成功金银纪念币发行仪式。纪念币为我国法定货币，由央行发行，一共3枚，包括金币2枚、银币1枚。 财经方面，昨天沪深股指涨跌互现，收盘时上证指数上涨0.17%，报3528.15点；深证成指下跌0.09%，报14423.37点；创业板指上涨0.45%，报3271.80点；两市成交量突破15000亿，连续第29个交易日突破10000亿，同时创下今年成交量的新高。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华社消息，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1次会议，强调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监管力度，完善物资储备体制机制，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北京日报消息，2021世界 5G 大会今天开幕，1500多位大咖参与，20000平方米展馆打造炫酷体验。 北京青年报报道，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今日开播，内容涵盖电动自行车安全、电梯安全等。 新京报评论，防未成年人沉迷网游，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6点半开始转播的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长10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推迟到7点10分左右开始。今天关注服贸会通信展区将突出 5G 互动体验。 开学在即，公安部交管局日前下发通知，部署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集中开展隐患清理、情况摸排等工作，全力保护学生的出行安全。校车的安全牵动着无数家庭的幸福，始终是社会的关注焦点。如何加强校车安全管理，消除安全隐患？如何把校车变成孩子们的第二课堂？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反家庭暴力法2016年3月实施以来，顺义法院一共审理233件涉家庭暴力离婚纠纷案件，其中被法院认定存在家庭暴力的案件只占9.29%。目前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都是怎样的情况？认定存在家庭暴力的比例如此之低，原因在哪里？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和您说一说，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当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北京召开义务教育学校双减工作第三场新闻发布会，本市9月1号开始推广电子驾照。记者探营服贸会首钢展区，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杭州电动车起火的新闻，近来引发了网友关注。新闻中的烧伤男子要喝水，围观群众说这个时候喝水会危害生命。烧伤后可以喝水吗？烧伤烫伤之后可以在窗面涂抹牙膏吗？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烧伤后真的不能喝水吗？这需要区分情况来处理。小面积的烧伤，由于烧伤后体液丢失有限，一般饮用白开水不会对患者造成太大的伤害。但大面积烧伤患者在受伤以后，血管内的有效循环血量急速的丢失在组织间隙中，会引发低血容量性休克。这时候建议患者饮用少量的白开水，如果大量饮水就会导致体内水电解质平衡紊乱，并且造成严重的并发症。烧伤后不能用冷水冲洗创面吗？实际上，在绝大多数由热力引起的烧烫伤创面中，建议伤者在伤后立即用冷水冲洗创面，时间可以从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既可以减轻疼痛，还能降低组织液的渗出，减少水泡形成。另外，很多患者喜欢在受伤部位涂抹一些偏方药，比如牙膏、酱油、草木灰、 紫药水、红药水等，这不仅不能治疗创面，还容易导致感染，并且使受伤部位被遮盖，从而影响医生对伤情的判断。红药水含有汞，用在烧伤创面上容易引起过敏，如果大面积使用的话，还有可能造成汞中毒。烧伤后不能吃鱼、鸡蛋等发物吗？发物实际是一种民间的说法，只能诱发疾病或者使病情加重的食物，但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鱼虾肉类含有高蛋白，韭菜、香菜含有多种维生素，它们对烧伤创面的愈合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1.5 摄氏度。昨夜开始的降雨过程使得空气湿度明显增大，今早能见度欠佳，道路湿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京城以多云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29摄氏度上下，体感偏热。此外，近期花粉浓度居高不下，易过敏人群请注意健康防护。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5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最低气温19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48，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42。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朱峰编辑、赵龙、滕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小区旧改导致绿地面积减少，居民期待补建绿植，还绿于民。 树被砍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小区的绿化现在变得特别差。 追踪报道，小区加装保温层，加一半留一半。记者追问，剩余部分何时才能完成？ 现在又不严也不闹，等到冷时了，谁也没办法了呀。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市民王女士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居住的石佛营南里京潮物业小区被纳入2019年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目前项目已经基本完工。但部分居民反映，改造后小区绿化面积大幅度减少，他们对改造效果并不满意。旧改本是好事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声音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雨的报道。 石佛营南里京潮物业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2019年被纳入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居民对于改造工作的质疑主要集中于对小区公共区域的改造上。居民王女士表示，小区旧改期间砍伐了很多树，绿化面积大幅度减少。 我们小区以前有好多很粗，就是应该是年限挺长的树，全部都被砍了。它应该是为了增加停车位，但是后期就是种了一些很小的树苗，大家都觉得这个小区的绿化现在变得特别差。 京潮物业小区由石佛营南里112号楼和113号楼两栋居民楼构成，占地近5000平方米。记者在小区现场看到，如居民所说，目前小区绿化较少，只有零星几棵树木和几片灌木丛。居民李女士表示，旧改前小区并不是这样。 原来这个绿地是到这个位置上的，特别大一面积，里边有那个弄的竹子，还有松树。现在这个松树呢也没有了，也不给我们弄回来了。原来我们这道墙上这边都是有树的，这个呢有70米长，这个护栏都是有绿被植的。 那您就说改造前和改造后大概绿化差了得有多少？ 差了 少了大概得有几分之几？ 差不多得1/4了，也就给我们回不来一点。你说你不给我们再种点树，那你说我们这底下人 享受什么？我们都是老年人，都为国家贡献30多年了。你说在小区里边，真的，我真的很憋心。 那么旧改后，原本的绿化面积都用来做什么了？居民李女士告诉记者，小区内新建了一些景观，但有居民表示，部分新建的景观让他们难以接受。 打造的这个骨感美，我们都接受不了，整个都是大铁的。 记者看到，旧改前小区内的小树林被新建的圆形水泥景观替代，水泥台周围有60多根铁柱围绕。居民王女士说：“ 我们小区中心广场以前这个位置就是一大片乱七八糟的树，他把这个树池给拆掉了。拆掉以后呢，他在中间建了一个没有什么实质性作用的一个景观。在建这个景观的时候，中间好多次居民反映说这个东西没有用，而且也不美观。然后他做的还都是那种铁的那种棍儿，就戳在地上。我们这小区老年人跟小孩特别多，就是如果是走不稳，就会有这种磕碰的这种危险。” 北京市绿化条例规定，新建居住区、居住小区绿化用地面积不得低于30%。目前已建成的居住区、居住小区内，依法属于业主所有的绿地，由业主负责，业主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管护。记者致电小区物业，经朝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由于改造还没有完成，目前小区绿化还不由物业负责。 没改造完呢，不知道是谁维护呢，还不知道是交社区还交到物业还是交绿化局，咱不知道呢。 记者随后致电小区旧改工程施工方田华建筑集团公司工作人员史工，他表示绿化不足需要跟社区反映。 那个树后续还种不种了呀？ 不种，不种了， 少了好多呀，跟以前比。 对，你给社区先反映一下。 记者联系到经朝物业小区所在的石佛营南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考虑到物业资金不足，绿化面积确实有所缩小，未来可能进行部分树木的补种。 挪到咱们那个新建的公园去了，然后这块呢正在处理，看将来可能南边那块要重新补种吧。反正就是看原来要草地的话，现在物业啊，他没精力去管这些东西，你知道吧？咱不像别的那个物业费高的那种小区，他有这一部分资金，他可以绿化呀什么的这些，咱们也是综合考虑嘛。 记者查询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本市老旧小区改造整治菜单》，对于小区公共区域的改造，改造整治内容中明确写有绿化补建这一项。那么，对于绿化补建具体有怎样的要求？记者首先咨询朝阳区园林局规划发展科工作人员表示， 园林不负责定这个，园林是指导这个实施，指导种植啊，指导什么的。 记者又就此咨询了北京市规自委朝阳分局，工作人员表示，规自委对于老旧小区改造后的绿化面积没有相关规定。 这没有专门说针对老旧小区改造，然后要求有多少的。 记者联系到朝阳区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工作人员也表示，对于老旧小区改造后的绿化没有明确规定，具体规划设计方案需要联系街道办。 按说这个设计这事儿，您还得跟街道对一对，因为它是实主体，它按说这个方案应该是不会减少的，视觉上可能减少，但是它肯定是有地方有增加，有地方有减少，应该是不会减少的。 就没明确说必须要增加或者要减少多少之类的。 对对对对，没有比例。 随后，记者就相关问题发函询问经朝物业小区所在的六里屯街道办事处，但截至发稿没有收到回复。小区内减少的绿化面积能否恢复？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追踪报道。 去年十月份，新闻热线报道了海淀区新建宫门路21号院老旧小区改造差别化加装保温层的事情。居民称，2016年小区楼体加装保温层，但是20多栋楼只加装了一部分。据记者了解，被加装保温层的居民楼建于上世纪80年代，没被加装保温层的居民楼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居民侯先生说：“ 写着24栋吧，实际缺一栋，实际是23栋。贴时候呢，贴那保暖的贴一半，就是11栋楼吧。就您看没有？您再往前走，那边7号楼、8号楼、11号楼、13号楼，就往那么都贴了，就写14号楼、15号楼，往这么都没贴。” 而如此一来，冬天居民家中的温度差别非常大。居民孙女士当时表示， 我家那屋把边儿，贴完那家也是把边儿，但是人家家就说23度，我们家最冷的时候12、13度，哎，难过着呢，我都想给那房卖了。 小区为什么差别化加装保温层呢？记者之前向属地多个部门反映问题，海淀区住建委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 2016年那会儿12.5的时候做到90年之前了，你可能你这几栋年限不符合就没做。 不过这位工作人员当时也表示，按照现在的政策，只要新建宫门路21号院居民楼是在1998年之前建设完成的，就符合老旧小区改造加装保温层的条件。 这435之后的话是改到98年，这个年限不是有符合了吗？产权单位跟街道申报，然后再往就是区里报，区里批准之后再往市里报。 属地青龙桥街道办事处城管科工作人员也曾表示， 主要是以他们产权单位向我们来那个什么，如果到时候他们符合条件，我们就往那个哪往区里报就行了。 之后记者也向小区产权单位颐和园管理处反映了问题，但是近日居民侯先生再次向新闻热线反映，快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没有加装保温层的老楼依然没有动静。 没有答复，现在又不严也不闹，等到冷时了一开始供暖了，怎么再撕了？撕了咋撕了？谁也没办法了呀。 于是记者再次致电小区产权单位颐和园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了解情况后回复，但截至发稿没有收到相关消息。记者随后致电属地青龙桥街道办事处城管科，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没有进展的原因是这些楼的违建没有完成清理， 一直在推动呢，一直在协调他们呢。他们院里边基本上好多楼他都外接了啊，没有手续的，大面积都有。所以你要想改的话，还得把那个违法建设这先拆掉，这是第一步。 至于清理违建所需要的时间，这位工作人员表示无法确定。那么不拆违建，居民就只能受冻吗？有没有折中的解决办法？记者致电海淀区住建委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 咱们市的文件就是这么规定，都是先治理后改造，先进行这个拆违治理，然后之后才能报到我们这儿。所以他们不是没有拆违吗？他们台账就上不到这上面，这个主要就是还得协调街道把这违建拆了。他们一拆违建报到我们这儿，我们就赶紧往上报，然后就是尽快加力推进， 希望相关部门加快推进违建的清理工作，居民也要积极配合，别让违建侵占了冬天的温暖。问题后续处理情况，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百言，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